伤痕累累，我也不管。 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十九，越来越动听。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有。 这首歌《夏天的风》，感觉温岚懒懒的嗓音再搭配上周杰伦的周氏调调，真的很像是夏天的一阵清风让我们听到，好像燥热不安的内心都会得到休憩一样。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李珂。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决定步入婚姻

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还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 有了情人之后还能一直对你非常挂心和关心的姐妹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人了。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两位唱歌的时候都比较有知心姐姐风范的歌手范范范玮琪还有奶茶刘若英，不能跟情人说的话。

主播带你过周末，五二零女神与你一见倾心。五月二十号，今年九六九与 One Club 联合举办“女神与你一见倾心”免费射箭活动，加入我们，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感受射箭命中靶心的成就感吧！还等什么？五月二十号 ，One Club 俱乐部总部基地17区下沉广场，女神与你一见倾心。更多活动信息，请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官方公众号。 酸酸的暧昧在食谱上做起，好浪漫的运动里有了目标，爱在蛋糕上跳，要甜蜜在等待一秒，假亲吻暖慢慢发酵，感觉在等待烘焙出了金黄色情调，不需要刻意包装。中的味道，是味道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相比较青涩的却像你一样重要，完整生活的步调，甜蜜在等待一秒，假亲吻暖慢慢发酵，感觉在等待烘焙出了金黄色情调，不需要刻意包装就很好。恋爱中的味道， 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走的那天， 妈，

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从来都没有什么天时地利，这些年错过了多多少少，像路人陪你慢慢变老，把握时间很重要。 由大片碱蓬嫩芽形成的红色滩涂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5月19号半价了，还有插秧节活动、大型稻草雕塑、围草编等传统手工编织艺术品坐落景区内。另外红海滩旅游专线已经开通，从盘锦站直达景区。5月19号我们不见不散。 逐渐被夏热的冷空气感觉太奇异，唤醒了味觉的跳 的心情小心翼翼，天边小心的雨，街角的咖啡厅挂满了糖心温柔的气息，看你眼睛心跳的频率就像是距离，明在靠近，整颗心却越到背起玻璃透盒子里的温馨，没选中的游戏，透明的爱意，爱上理想像清晰剧，在时光里继续完美的剧情，整个星球布满了水晶，熙熙攘攘人群和身边的你找不出原因，三心二意，奇怪如此着迷，像神的指引。 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很少有成功可以一蹴而就，有的人稍稍努力得不到回报就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这是错误估量了成功背后的代价。学会不计较短期回报，持之以恒做好每一件事，才可能在长期成功的路上走得更远更稳健。经典969，我是李科，让我们学会坚持。 夏天，是不是这样你才会相信有永远？可你靠着我的肩，刚刚睡着的侧脸，爱人不断在我心里蔓延。爱上你第一个夏天，你就问我爱会不会变。如果你想要去冒险，我会不会给你一片天？你说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新东方总裁俞敏洪， 那种把自己看得太高的人，我们会说他狂妄。但是呢，一个自卑的人，一定比一个狂妄的人还要更加的糟糕。因为狂妄的人也许还能抓住他生活中本来不是他的机会，但是自卑的人永远会失去本来就应该是属于他的机会。因为自卑，所以你就会害怕，你害怕失败，你怕别人的眼光，你会觉得周围的人全是抱着讽刺打击侮辱你的眼神在看你。 因此你不敢去做。 万达董事长王健林： 我已经讲了十几年的一个话题，坚持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第一个，所有的创新，所有企业家的梦想，都只有在坚持当中才能得到实现，绝不是一开始就是很辉煌很艰难的。 乐车帮创始人林金文： 互联网这片土壤现在基本上呢，它开始在渗透了各个实体产业，这刚好也是一个合适的时机，用互联网的这种方式来去改变用户和改变整个实体产业这种经营的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用时髦一点的话说，可能风口本身就在那儿，我们也许在这个风口上做了一些相对比较对的事。 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有点累了吧？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哦。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单。